少感觉在心中交替，然后放慢了时机，期待过度最开心一个夏季。是你令我像孩子，每一次发点构思，是你令我就如天使，这恩赐不枉到此，让故事揭开，在布局有蓝天碧海陪伴你在，难道世界太热叫人更加想恋爱？ Love is on the way， 走过一切一切，这么珍贵，这么的精细，眉目会笑有了爱情美丽，有如星芳花蕊常回味，走过冬季春季，多少感觉在心中交替，然后放慢了时机，期待过度最开心一个夏季。眉目会笑有了爱情美丽，有如星芳花蕊常回味，走过冬季春季，多少感觉在心中交替，然后放慢了时机，